七童赶紧接了过来，对这个年龄相对还算满意。你十七，下个月就十八了。Alexis， 这是你多大的时候？看上去好小啊。 也就两年前吧。 变化这么大？ 我长得快。那我现在的模样，你还满意吗？ 有点不习惯。 没关系，以后慢慢习惯，我们还有很多时间呢。 你吃什么长这么高？ 牛奶、肉、鸡蛋。哦，最重要的是爸妈高，我爸182，不算特别高，但是我妈178。 这么高？那你呢？ 我191。 你还在读高中吧？在加拿大吗？哪个城市？ 我读书早，现在已经大二了，学校在纽约。 现在不是假期吧？ 为了来找你，我休学了一年。 那不是耽误学业了？ 不耽误。 你学什么专业的？ 音乐。 季彤一时沉默，周回见他不说话，开口问， 那么你呢？为什么学医了？ 你记不记得我在鼓楼医院待过？ 不记得。 在战争的时候，我做过一段时间的护士，那时候每天都会有很多重伤的病人被送过来，可我们的医生少之又少，我又不会做手术，比起忙碌压力还有恐惧，眼睁睁看着人死去却无能为力的感觉才更让人崩溃。提及此，季彤目光暗淡下来，片刻的安静让两人的心情都如笼阴云。季彤不想继续这个话题了，故作轻松的快速了结。当年我也迷迷糊糊的，不知道自己究竟喜欢什么，也没有人生规划，碰巧考试运气不错，得了个还可以的分数，所以就学医了。 你工作应该很忙吧？ 也还好，就是没什么假期。 你妈妈和奶奶还好吗？ 他们身体都不错。你爸妈多大了？ 你是怕跟你差不多吗？ 季彤被他戳中痛点，不说话了。 他们和你一起在纽约吗？ 没有，他们在多伦多。你不用担心这个问题，我回去办签证的时候告诉他们我回中国找我的女朋友，她已经30多岁了。 他们没意见？ 为什么有意见啊？他们很开明，人的身体不过是一个容器而已。我认为啊，爱情是纯粹的灵魂碰撞，年龄背景以及肉体的契合都只是锦上添花。 你父母是做什么的？ 我爸是作曲家，妈妈是拉大提琴的，不过从前年开始他们接手了一个小牧场，过乡野生活去了。 好浪漫。 我们也可以啊，那里养了很多马，我带你去骑马。 提及这个，季彤心里不免一阵酸楚，他将证件递给他。给你，小朋友。周回接过来，顺势附上他的手。季彤没有抽开手，任他抓着。你要上来吗？ 我想你这里应该没有安全套。 我不是这个意思。 以前没有往这方面觉悟，现在。 你不困吗？ 是有一点，两天没有怎么闭眼了。 周回退到沙发上躺下，他太长了，显得他的小沙发像个袖珍椅。他双手交叠枕在脑后。 轮到我问你了。 你问。 我还没有全部想起来，你呢？ 我有全部的记忆。 对于现在的你我只记起一点点， 我化成鬼来纠缠你了。 不是纠缠，我以前总撞鬼，你经常保护我。 这样啊，那我是怎么死的？ 这倒是把季童问住了。那次坠河，何峰一定是没死的，他35岁才离世，隐约记得十几年前他提过是生病了，好像是生病。 好像， 我也不是很清楚，我27岁就过世了，你是35。 那你是怎么死的？ 卧底身份被日本人发现了，逃跑的时候跳了河。 卧底？我只记得我是卧底。你好像开了一家服装店，在南京，我们还在里面。你跟我顺一顺吧，我时间线理得不是很清楚，现在脑袋很乱。 从什么时候开始？我们在一起的时间并不长，前前后后加起来半年都不到。 云寨第一次见面吧？